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22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强化口岸边境出入境管理，严防疫情输入。 北京市房山区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今天下午4点半即刻解封。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督办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京雄高速北京段明年底全线通车，北京六环到世界段已经进入到决战决胜阶段。 暴雨预警升级，河南两地启动防汛一级响应。 阿富汗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而美军实际控制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局势依旧混乱。 在浏览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工，请问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好的，那今天呢，白天北京是多云的天气，午后观阳台最高气温呢是30.6度，大家可以感觉到湿度比较大，体感是闷热。因为呢热力条件比较好，所以在下午呢西部北部局地有对流回波发展，像房山、门头沟、顺义、平谷、密云这五个区呢，16点以后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但是目前看的回波都很弱，雨量也都比较小。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北京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城区呢总体雨量不大，但西部北部地区呢相对明显一些，极地最大可能会有20-30毫米的降雨，所以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携带雨具。另外呢，明天受东移的低涡系统影响，明天的傍晚到夜间呢，北京会有强雷雨的天气，短时雨强比较大，局地呢可能会有暴雨，还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冰雹天气。这种强对流天气呢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有可能会出现积水，所以呢对明天的晚高峰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明天呢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不要涉水行车，及时关注呢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呢，合理安排出行。 那这个明天是周一哈，晚高峰的时候会遭遇一轮降雨。那下周整体的这个天气走势如何呢？ 下周看呢，除了明天周一有明显降雨之外呢，24号和26号北京的山区呢有些雷阵雨天气，其他时间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比较稳定，最高气温呢在28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19度左右，就是天气逐渐也是凉爽舒适，降水呢也逐渐减少，所以还是总体比较适合大家出行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王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局地有风雹，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4例，包括上海3例、江苏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在今天举行的扬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劲松通报，8月21号，扬州市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检测，共采样检测69.56万人。截至8月21号24点，当天检出1例阳性，来自集中隔离点。 另外，7月20号至今，江苏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18例，其中南京市235例，淮安市12例，扬州市568例，宿迁市3例，累计出院本土确诊病例212例。 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有619例，其中呢本土确诊病例606例，包括轻型107例，普通型492例，重型5例，危重型2例，正在进行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5例，其中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再来看上海，8月21号0点到24点，上海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都是中国籍，都是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常驻浦东新区。病例1、病例2是昨天确诊本地病例的同事，病例3是病例2的密切接触者。 经过排查，上海市疾控中心检测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经市级专家会诊，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已经追踪到这3例病例在上海市的密切接触者35人，都已经落实了集中隔离观察，对病例曾经活动过的场所已经进行了终末消毒。 上海市在过去2天一共报告了5例涉及浦东机场的确诊病例，5人都是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区的工作人员。此前，南京禄口机场也曾出现过聚集性疫情，境外疫情反弹明显，我国外防输入面临严峻形势。 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强化口岸边境出入性管理，严防疫情输入。在空港口岸、海港口岸、边境口岸等重点地区，如何加强卸货人员、检查人员等重点人群的隔离防控工作？具体又采取了哪些措施防患于未然？我们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 首都机场 T3D 专区目前是境外航班入境北京的唯一通道。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进一步严格口岸边境管理的要求，在空港口岸需对境外航班实施专区查验，严格入境人员出入境的检查，严密进出口岸管理区人员的查验管理。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三大队执勤二队队长王本光介绍，有入境航班时会提前摸排分析旅客的行程轨迹，查验核酸检测证明材料，同时执勤人员也将会执行最高等级的执勤防护要求。 在对旅客验访的过程中，我们会执行一证一消，防止病毒经由我们的手传播。每办理完一架航班的手续，我们都会对现场环境、执勤用品进行严格消杀，确保实现队伍零感染的目标。 在海港口岸，国家移民管理局要求严格国际航行船舶及人员的管理措施，实施非必要不登陆、不登轮、不搭靠的管理措施。上海洋山深水港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集装箱深水港，已经开通80多条国际航线，外防输入压力极大。上海边检总站洋山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处长周佳杰介绍，船舶到港后，船员不必下船，船舶代理人携带经消杀过的船员出入境证件，交由边检办证窗口即可办理。对于确实需要上船进行船舶维修的登陆人员和卸货人员等重点人群，口岸将重点做好防护工作，有效降低感染风险。 我们要求是全程穿戴防护服、N95 口罩、护目镜和乳胶手套，在船上不吃东西、不喝水、不和船员发生接触，每4小时下船休整，更换一套新的防护装备。作业完毕离船以后呢，要求登轮人员集中住宿管理。 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大背景下，途经内蒙古20浩特口岸的中欧班列却实现了逆势增长。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三队副队长董文介绍，口岸严格执行客停货通的政策，铁路货运执行现场实施互不登临、互认封条、全程封闭管理的非接触式查验模式，民警穿戴全套防护装具，采用多时段、多小组、多轮替的小单元执行方式，确保疫情期间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我们现在准备下一步导程7+7+7，就是一部分人进去7天，然后隔离7天，然后居家再隔离7天。这7天里边要做3次核酸检测，小单元这个闭环管理。 为了防止疫情由非法入境人员输入境内，国家移民管理局要求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严查严打组织偷渡私渡违法犯罪活动，严惩偷渡引带人员。 云南边检总站瑞丽边检站民警何兴瑜介绍，边检站也会与陆地毗邻国家和地区的边防、出入境、移民管理部门开展联合巡逻、联合执法，强化边境管理区的管理，共同打击非法越境等违法犯罪活动。 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境线长4060公里，没有天然屏障，疫情防控工作十分艰巨。为此，我们实施陆地口岸通道人员出入境通行限制，加强货运车辆闭环管理措施，同时建立8/24、48小时三级增援机制，组建跨片区增援梯队，坚决筑牢祖国西南防疫屏障。 再把视线转回北京，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21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8月21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838.10万剂次，其中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70.08万剂次，全市累计接种2001.95万剂次，其中呢1847.54万人已经完成了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达到94.38%。 房山区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居民今天清晨进行了第7轮核酸检测，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下午4点半，两个小区即刻解封。 乐活城北区共有1695户居民，3000多人；千禧家园小区共有1032户居民，2100多人。包括本月15号已经解封的乐活城南区在内，至此呢，房山区封控小区全都清零。目前，岩村镇是全市唯一一个疫情中风险地区。现场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解封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是这样的，我呢是大概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到达这个乐活城北区的。那到了之后呢，就看到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是正在收拾驻扎在小区里的260顶帐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等待在门口，准备为这个解封的居民办理出入证、盖章等工作了。大家呢都在这个等待小区里最后一位居民的核酸检测结果，如果是呈阴性后呢，然后就宣布解封。那就在16点15分左右的时候呢，岩村镇的工作人员宣布是在15分钟之后，也就是16点30分正式解封。原本呢是等待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这个现场媒体呢都闻风而动的站了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往这个小区门口走。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个私家车已经是开始在门口排队，然后呢居民们呢也已经陆续的出来等待最后解封前的这几分钟。那一刻呢就感觉这个门里门外的人呢大家的心是连在一起的。那随着门口工作人员和居民的最后的倒数呢，16点30分小区正式解封。当时呢是有很多车主都从这个车窗里伸出手比了胜利的手势。那步行的居民中呢有一位大爷，他是身穿红色的 T 恤，站在这个人群的最前面，非常显眼。那他出来之后呢就告诉我说，当时就是8月1号凌晨的那一例确诊病例呢就住在他家隔壁，仅有一墙之隔，所以呢起初他是很恐慌的。但是呢很快这个社区和政府的物资配送还有心理疏导等等工作呢就陆续的到位了。之后呢他的居家隔离无论是吃还是用都是非常方便的，所以现在解封呢他也是特别开心跟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现在呢他表示就是想出来转转，然后呢马上要去吃顿饺子。另外呢我来的时候呢这个小区周边基本是一个没人没车的状态，非常安静。然后呢解封之后呢，小区相邻的这个马路上呢就是马上就是一个车水马龙的状态了，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呢在经过封闭之后呢再次流动起来，充满了这个都市生活的喧嚣。不仅呢有很多人出小区，还有很多这个探亲访友的人和车在进小区，所以就是总之就是一派很繁忙的景象。那这也是大家集体共同努力取得胜利的一个结果。那么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小区封控后呢，小区解封后呢将继续的落实这个疫情防控的要求，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另外呢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小区千禧家园也是同时解封了。那么至此呢受疫情影响的房山封控小区是全部清零。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杨帆的报道，再见。 再见。 可以看出这个热闹的氛围是迅速的回归。 是，也非常恭喜这样两个小区的居民啊回归到正常生活哈。 对。 我们再来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1号

桥梁这块已经完成了，架那个桥那个南延滨河路违停的问题我们都开始划线了，不是划完线以后这以后就得靠那个交通队他们来过来执法了，后期滨河路有可能还规划成那个慢行系统啊，按照那规划。 期待河南岸的路早日拓宽，完善停车管理，北岸的路加强疏通导流，并尽快开放传媒大学地铁站桥。对于这里的交通问题，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来关注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及黑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西北部、河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有关报道。 本次降雨范围广，中东部强降雨区涉及黄河、海河、淮河三个流域，影响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份。西部强降雨区涉及长江流域，影响陕西、四川、重庆、湖北等省份。降雨强度大，预计河南省局部小时雨强将达100到120毫米，河南中北部局地累积雨量可达300毫米。降雨重叠度高，此次中东部降雨与七月中下旬的特大暴雨高度重叠，特别是暴雨中心也在河南郑州市。此外，本轮强降雨还伴随有大风。8月22号至23号，河南中北部将有6到8级大风，局地阵风可达9到10级。 预计受此次降雨的影响，黄河中游的山门峡至花园口区间及支流的沁河、淮河流域的沙颍河及支流贾鲁河、海河流域的渭河及共产主义渠、长江流域的上游渠江及汉江上游等可能发生洪水，海河流域的共产主义渠和长江流域的汉江上游的部分河段可能超警。 21号，国家防总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河南、山东，协助指导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据河南省气象局预报，8月21号夜间到23号白天，河南省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区域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局地累计降水量最高可能达到400毫米。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8月21号12点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目前，河南省荥阳市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长垣市也启动了城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预计，这次最强降水时段为今天中午到今晚前半夜。气象专家介绍，这次河南的强降雨过程带有一定的极端性，个别站点单日雨量可能接近或达到8月降水的极值。此外，还具有短时强降雨的特性，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雨量可以达到80到120毫米。 本轮强降雨将集中出现在河南中北部地区和720极端暴雨区，确有叠加区域。但这轮降雨的强度明显要弱于720极端暴雨，而且降雨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 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8月21号晚间到22号，受强降雨影响，郑州、新乡、焦作、鹤壁、安阳、洛阳、三门峡、济源、许昌、平顶山、南阳、驻马店等山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请注意避险，做好防范。 郑州市气象台今天13点30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郑州市区、航空港区、新郑、荥阳降水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根据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公交车停运，建筑工地停止室外作业，所有的旅游景区全都临时关闭，沿街门店停止营业到24号上午8点，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培训机构停止一切线下教学、暑期培训和夏令营等活动。 另外，为保障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从今天0点起对59列担当旅客列车停运1天，对已经购买停运车次的旅客可以免手续费退票。 受近期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松花江上游干流哈尔滨水文站昨天凌晨2点水位涨到了118.30米，与警戒水位持平。根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松花江2021年第1号洪水。 在今天早上8点，松花江干流哈尔滨水文站的水位为118.37米，超出警戒水位0.07米。 水文监测数据显示，松花江干流水位持续呈上涨趋势，预计明天松花江哈尔滨站将迎来洪峰。详细的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们昨天呢也是到了松花江沿岸去看了一下，那么我们在哈尔滨的沿江公园的九站和防洪纪念塔等处呢，发现江边的游轮和轮渡是已经停航了，并且在售票处也是锁上了大门，贴上了通知，由于近期的水位上涨，行船存在隐患，所以说决定了停航。同时呢，在靠近松花江的一侧呢，这个大坝上也是拉起了警戒线，提醒着市民呢不要靠近。同时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的到来呢，哈尔滨市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一是加强监测和会商预报预警的情况，密切关注着雨情和水情的变化，组织气象和水文水务等部门会商，特别是对松花江上游水系的汛情和雨情做到随时监测、随时会商、随时预警，第一时间推送雨情和江河水情，实行线上线下每日会商研判，为防汛抗洪抢险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呢，还要进行了很多次的这个防洪的演练，到目前为止呢，哈尔滨市共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是310场，其中防汛抗洪演练167场，防山洪演练106场，水库防汛抢险演练是有37场。再一个就是要加强督导和检查责任措施，成立了9个包保督查组，按照部门加专家的模式呢，每组包保一区一线，对18个区县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包保督查，直到汛期结束。目前呢，哈尔滨市森防支队、消防支队和蓝天救援队等社会救援力量共1300人是全部集结待命，沿江区县共前置应急力量2170人，前置抢险物资450万元。另外呢，还组织了6258人的抢险预备队，随时增援一线抗洪抢险。其实今年松花江哈尔滨站出现过2次洪峰，分别是在7月16日和8月6日。水文部门预测呢，第3次洪峰将于8月23日，也就是明天到达哈尔滨站，水位应该是在118.40米上下，超警0.1米上下，流量大约会达到8700立方米每秒，洪水量级约为10年一遇。同时呢，下游的木兰站也将于25日出现洪峰，水位在109.5米上下，超警是0.5米。通河站将于26日出现洪峰，水位在105米上下，超警0.2米，流量在8900立方米每秒左右，洪水量级约为8年一遇。 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21号，有网友反映，有人在网上兜售重庆两所高校女生如厕的视频，对此校方曾经表示已经报警。今天下午，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发布通报说，近日警方接群众报警，称网上有人贩卖重庆市一高校女厕偷拍照片和视频，警方立即开展调查，于8月21号在四川省成都市将犯罪嫌疑人干某，男16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抓获。据干某描述，他多次到境外网站购买、下载色情淫秽照片和视频，并重新组合之后，在网上再次贩卖。 经初步调查核实，其所贩卖照片视频当中有5张衣着完整的女性照片，系在重庆市一高校女厕外偷拍；其余涉及女性隐私的照片视频都和这一高校无关。经对校内公厕进行全面排查，没有发现偷拍设备。目前，干某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将联合相关主管部门严厉打击偷窥黑色产业链。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18:49，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说一说阿富汗局势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21号，是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的第7天，当地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而在美军实际控制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局势依旧混乱，仍有几千名急于离开阿富汗的民众在机场外面聚集，希望能够搭上美军及其盟友的飞机撤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 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抵达首都喀布尔，并与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前总统卡尔扎伊等政界人士举行会谈。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相关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高级成员瓦西克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塔利班目前正在与各方就组建政府加快协商，但塔利班没有组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的计划，将直接组建一个能被阿富汗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目前阿富汗没有国家元首，处于实际的无政府状态，塔利班只任命了一部分省长和市长。当前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从南部城市坎大哈抵达首都喀布尔，与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前总统卡尔扎伊等人就组建政府事宜举行会谈。此外，塔利班高级成员哈卡尼当天与阿富汗伊斯兰党领导人、前总理希克马迪亚尔也举行了会谈。塔利班此前曾多次强调，他们将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主持人， 那么阿富汗当前的最新局势如何呢？ 自阿富汗塔利班本月15号进入喀布尔之后，当地局势总体较为平静。到21号，虽然政府机构、银行、很多大型超市依旧处于关闭状态，但一些小商店、小市场、加油站、杂货店都已经开始营业。塔利班在市区设立的检查站也有所减少，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在增多，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在恢复正常。另据阿富汗黎明新闻网21号报道，北部巴格兰省地方民兵组织从塔利班手中夺回3个地区，这是塔利班在占领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的33个以来，第一次由武装组织从塔利班手中夺回土地。塔利班尚未对此发表评论。而在塔利班未能占领的潘杰希尔省，阿富汗第一副总统萨利赫集结了10000人左右的兵力，也在与塔利班作战。喀布尔国际机场目前由美军实际控制，美军近日连续向该机场增派兵力，当前共有超过6000名美军士兵负责保卫机场及其周边。从本月13号到20号，美方已经从该机场撤出了超过13000人，但仍有数万名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及家属等待撤离。21号，机场外依旧聚集着数千名急于离开阿富汗的民众，但只有少量持有证明文件的阿富汗人才会被美军放行进入机场。美国政府此前曾承诺将接收22000名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曾协助过美军的阿富汗人，包括翻译、司机等。相关人员可以申请美国的特殊移民签证。据媒体估计，过去20年间，至少有30万阿富汗人协助过美军。有资格根据特殊移民签证计划撤离的阿富汗人及家属在5万到8万之间，但截止到18号，到达美国的这类阿富汗特殊移民还不到2000人。阻止阿富汗塔利班方面21号表示，他们对喀布尔机场的混乱不负有责任，西方国家应该采取更好的措施来帮助其人员撤离。 再来关注20号，载有中国公民的车队在巴基斯坦再遭自杀式恐怖袭击，中国使馆强烈谴责。事发几小时之后，被多国列为恐怖组织的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对此事负责。2018年11月，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遭多名武装分子袭击，致2死1伤，也是俾路支解放军所为。 巴内政部声明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对在巴中国公民的安全进行了全面审查。目前被多国列为恐怖组织的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对于这一次事件负责，声称对中国工程师车队进行了一次所谓自我牺牲的袭击。 再来看一下美国的疫情。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36,655,585例，累计死亡病例628,270例。与24小时前相比，新增确诊病例239,429例，新增死亡病例2045例。 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的蔓延，美国的疫情迅速反弹，住院新冠患者死亡人数已经回升到了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南方部分地区的重症监护床位紧缺。那么更多有关美国疫情的最新信息，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的报道。 目前在美国，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快速传播，全国的新冠肺炎每日确诊人数一直都在大约150,000的高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除了确诊人数之外，现在全美由于感染新冠病毒入院的人数也在重新上升，特别是在美国的南部，多个地区的医院已经出现了无床可用的局面。阿拉巴马州的卫生官员斯科特·哈里斯就表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感染者越来越多，导致整体的入院人数也在增长。一方面，阿拉巴马州的 ICU 重症病床的使用率已经超过了 100%， 但另外一方面，当地儿童的感染病毒数量也在创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记录。在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也表示，确诊人数在当地出现了天文数字般的快速增长，而且在过去几天，0-17岁的儿童占到了整个确诊人数的28%。堪萨斯州州长凯利也表示，在过去的周三，也就是在18号，该州的入院人数创下了记录。堪萨斯州的重症病床使用率也已经达到了100%，并且凯利透露，入院重症病房者几乎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全美也面临着各大学校开学。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大学要求入学的人必须有接种疫苗的证明。像是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俄勒冈州等也已经推出了规定，要求学生必须接种疫苗。而且美国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就在20号当天，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停止了238人的入学程序。此外呢，21号也有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官员及部分专家预计，美国食药署将会在近期全面批准辉瑞的疫苗，以便让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有消息称，食药局的审批最终结果可能会在下周早些时候公布，那最早呢，可能就在23号，也就是周一。此前美国使用了3款疫苗，包括辉瑞、莫德纳和强生，都是通过紧急批准所使用的。那当前呢，全美国仅有24个州的疫苗完全接种率呢是超过了50%，因此呢，对于政府官员来讲，如何说服人们接种疫苗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此外，美国也有媒体表示，仅靠疫苗恐怕也无法阻挡疫情。那仅在18号当天呢，就有3名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参议员确诊感染。美国疾控中心也表示，疫苗的效力在一段时间之后的确出现了下降。那主要的原因包括了德尔塔变异病毒株的出现、人体免疫抗体的下降，以及当下美国越来越少的人佩戴口罩。因此，卫生专家就呼吁民众要团结起来，继续防控疫情，进行快速的病毒检测，并且要打疫苗，通过多种方式来减缓疫情的发展。 好，北京时间18:57，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局地有风雹，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孙畅，责任编辑清瑞，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